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，有人说你富贵，那是等等历尽平凡。 我是隔壁 滩上的流沙， 个啷哩个啷哩个啷，河边的太阳在天空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。啷哩个啷个啷哩个啷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朝夕都要忙。啷哩个啷，啷哩个啷，没有钱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你那乖模样。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，哩个啷哩个啷。贫穷不是从天降，生铁就炼也成钢，也成钢。只要努力向前进，哪怕高山把路挡。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，遇见了一位好姑娘。亲爱的好姑娘，天真的好姑娘，不用悲不用伤，人生好比上战场，身体健气力壮，努力来干一场。身体健气力壮，大家努力干一场。浪里个浪里个浪，阵阵的微风在迎面吹，吹动了我的破衣裳。浪里个浪个浪里个浪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昼夜都要忙。浪里个浪浪里个浪，没工作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你那乖模样。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里个浪里个浪。不是从天降，生铁就炼也成钢，也成钢。只要努力向前进，哪怕高山把路挡。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遇见了一位好姑娘。亲爱的好姑娘，天真的好姑娘，不用悲不用伤，前途自有风和浪。奔吧多起孤桨，哪怕是大海洋， thank you.

岭山上的一朵雪莲，风暴不会永远不住， 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，河边的太阳在天空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。蓝里个蓝个蓝里个蓝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朝夕都要忙。蓝里个蓝蓝里个蓝，没有钱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你那乖模样。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，贫穷不是从天降，生铁就连也成钢也成钢，只要努力向前进，哪怕高山把路挡。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，遇见了一位好姑娘，亲爱的好姑娘，天真的好姑娘，不用悲不用伤，人生好比上战场，身体健气力壮，努力来干一场。身体健气力壮，大家努力干一场。秋里里的菊花黄，蓝里个蓝里个蓝里个蓝，北风在迎面吹，吹动了我的破衣裳。浪里个浪个浪里个浪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昼夜都要忙。